我们不止一次的听音乐人以及歌手说，现在的唱片业是非常难做的一个行业。在商业压力和内心渴望的双重压力之下，很多歌手都选择怀揣两手梦想，一手抓大众，一手抓小众，一面媚俗，一面讨好自己。所以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相爱后动物感伤》，也是属于张惠妹阿妹小心翼翼下海的作品。因为一直强调自己是台湾的卑南族的天后张惠妹，在2009年终于以自己的原住民阿密特的新人身份和大家见面。刚刚这首歌你喜欢吗？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台湾的韩裔歌手李玖哲。 我给的一切，我就以为我努力更完美，我们就会永远。完美并不美，我们多虚伪，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。是不完美，后来你说我太完美，值得更好的陪在我身边。你不是我，你怎么能体会你有多么珍贵？完美并不美，我们多虚伪，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。完美并不美，当你爱了谁，我的完美只是不完美。完美并不美，我们多虚伪，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。完美并不美，当你爱了谁，我的完美成了罪。完美并不美，我们多虚伪，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。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， 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，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， 心情坏只发呆，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，路很长站起来，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。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'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， 当你更想远离痛苦寻找爱。 With you my dear friend 这首歌叫做《少年游》，在1991年以前，刚刚这个组合其中两个人，一个叫李济，一个叫林志炫，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不为外人所知，一个会弹吉他，一个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。1991年之后，他们一起叫做优客李林，后来每一首歌都在时间里面留下了刻度。刚刚这首歌叫做少年游，为什么叫做优客李林呢？据说优客是南美一种小吉他的名字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爱弹吉他的齐秦的作品，这是外面的世界，不过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莫文蔚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。

起努力爬。天好大，这条路好滑，我要这样往前闯。别让风，你喜欢红的那首歌曲一样温柔低语，依旧牵动我的心。我曾寻寻觅觅，想在文字里寻找爱情，才发现最美的诗句原来都在你梦里。爱是 郭美美的这首歌，我就认为她一定是会唱歌的，只是需要好作品来成就。可惜的是，她一直都唱一些电音舞曲，所以优势也一直没有得到发挥。这是创作型歌手蔡健雅。 公园的椅子，凌乱的影子，还给你你家的钥匙。不想听解释，爱怎能解释，你我就到此为止。时间的杯子慢慢的心事，爱一点一滴的流失。就算我固执，就算你坚持，这份爱也难挽回退失。昨天跟你觉得幸福，抱歉我又不能还你的苦。看着爱在手心留的温度，依旧是清清楚楚。昨天跟你觉得幸福，是今天以后的回顾。说忘记只是